么明显，记住你的脸慢慢的眼前，我已经走出你的天，隐藏起我的眷恋，当我再度回到伤心的街边，你却站在我面前，我心我情复杂不及这样的改变，熟悉的曾是依然变化万千，我们却仿佛又回到原点，我心我情曾说不及这样的画面，过时的影片怎么会是我伤心的足印，是不是上天对我的亏欠，这一切是不是上天对我的亏欠。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乱了由关淑怡所演唱，就单车老情歌为您的爱情增添浪漫的乐章。下面是庾澄庆的《码头之歌》，辛晓琪的《满心欢喜》，以及杨林所演唱的《盲目》。

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。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这虚愁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我有花一朵，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不放自伤在心头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痴情中，醉过痴情里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

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离开又可恶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绪，而爱无计可施，成为的如此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欧阳菲菲演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 陪着我